叫西鹏大碗包草贼，他是到他人到了永北站，大碗草送几次几岁，送亲玉立几层亲，花开花落三年整，送绿香一心连心，在此平地听见团圆情，世世相相心事通，一碗一茶传兵，我含泪轻声唤情深，牛驴送亲，女儿送亲， 灯。送进啊千祝万祝是不出啊，送进来万岁千岁对你对，对你指的康庄龙，千难万祝不会对，有绿有呀送进人生磨砂之章，修人挑把米心巧，横山那马家寡妇多心肠，黑长帅一夫郎，养成儿月一夫上，刑天万一 下面请听《火耶村》当中的线段，先请听吕瑞英演唱的《血债要用血来还》。晓得乡亲发红颜。 身经日历夜里女嫂跟着进说在使用雪浪完整的大在进风雨天天地年年与每一个祝你得到的娘子的福山 解放他妻都差天。 下面是吕瑞英演唱的昂起头挺起身。 难免流血与牺牲，虽既是我们一家人，与千万人民同一心，此生早已许祖国尊传是看恩万民自光。

来 最后请听《忠魂曲》选段，先请听徐玉兰、王文娟演唱的《百家饭》。 小姑 say 就将八仙曹家镇左邻右舍是手上啊捧先上 最后请听王文娟演唱的《丹心永向阳》。 Hey.

岳母。 Thank you. 所为凭。 有了罪天要来，不能哎，放不能，太公子我那要看。 岳母， 你想为情又不行，我养女儿要命，还要命的娘亲，他家最缺我情，老母亲多大了，尽管心，要罪。 老夫人许你一剑，我翠屏也许你一剑。 我哪一剑？ 我把头顶在地下来接你。 哪怕你这个老奴才头不顶着地来接我。惹你们走上。 是。